第99集，小回阁，你来了。黎说笑了起来，聊起了温小辉之前向他询问的股票。 不说这个了，您上次托我帮你打听的事，我打听到了。 啊，怎么样？ 长虹集团新开发的楼盘卖得很好，连带的股票最近涨势也特别好，是这段时间最受推崇的一只优质股，我也买了一点玩玩。 这么听起来好像是好事啊，我不懂股票，但涨了不就是好事吗？ 不过还得观望，我一般其实不喜欢购入这种突然之间涨势良好的股票，我看过太多顶峰坠落或者做假账疯狂敛财的例子。美国因为是资本市场，没有政府直接干预，金融行业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各种各样极端的事情，一个市值几千亿的公司可以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，非常残酷。国内市场相对稳一些，但我的谨慎已经养成了，反正股票我就是玩玩，如果你母亲打算跟这只股，不要一次购入太多。 股票涨了不是好事吗？大家不都是买涨不买跌吗？ 买涨不买跌是房地产行业的规矩，股市未必，还是要看具体情况。股票涨了大部分还是好事的，只是我看过太多血腥案例，所以一般规避这种股票。你母亲如果也只是玩票性质，其实不用太在意，应该没事的。 那股票持续涨有可能是什么原因？我是说背后可能有什么坏事？ 那就多了，比如公司做假账抬高股价，圈了钱之后老板卷钱跑了，或者公司正在发生并购收购，抬高股价就是抬高身份。再比如这个公司被人盯上了，不断往里砸钱炒高股价，等炒到顶峰的时候撤出，股价大跌，网民倒霉了，公司也完蛋了。不过长虹集团发生这三种情况的可能性都很小，长虹运营状况良好，也没有要被收购并购的消息。最后一种可能性最小，没有个几百亿上千亿根本玩不起，这种玩法就是比谁有钱比谁胆子大往里砸钱，一旦赌输了，有一方一定血本无归。 温小辉听得心脏砰砰直跳，他觉得洛伊不可能有那么多钱，所以黎硕说的这些应该只是猜测吧。 嗯，怎么了？你放心吧，如果真的出现我说的这些情况，小股民跟着买都能小赚一笔，只要别太贪就行。 啊，好，我回去跟我妈说，免得她成天咋呼。 这时候开始上菜了，两人聊起了别的，而温小辉反复回想着黎硕说的话，心中隐隐有一些不祥的预感。 少群让我关注长虹的股票，一定是知道了什么，只是不敢告诉我。洛伊跟这件事有关吗？他会怎么样呢？ 温小辉带着自我厌弃的心理，忍不住有些担心。忙活了一周，温小辉终于把家具家电都装好了，一些软装也陆续到位了，他和冯月华搬了回来。雅雅的那套房子他暂时还没想好怎么办，就先放着了。搬回来之后，他想起来一个让他很郁闷的事情，这房子还在洛伊名下，他得想办法在冯月华知道之前把房子过户回来。他给曹海打了个电话，把这件事说了。曹海说证件都在洛伊那里，明天去问问。温小辉一想到他和洛伊曾经无话不谈，如今办个事却还得找人转达，心脏就难受得直不起腰来。现在已经比刚开始好多了，他不会一天到晚脑子里全都是洛伊，想着想着就觉得全身空了。早晚有一天他想起洛伊的时候会波澜不惊吧。过了两天，他接到了洛伊的电话，尽管那个电话没有保存联系人，但他却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他犹豫到第一次铃声停止，第二次响起时才按下通话键。 小辉哥， 温小慧皱起眉，这声音是生病了吧？他忍住没问。 干什么？ 你要办过户。 嗯。 证件在家，你过来拿吧。 你交给曹海，我找曹海拿。 何必那么麻烦？过来拿吧。 到时候去过户，我还不是要跟曹海去？ 不，我亲自去。 你， 我好想见你，现在就想。 温小慧直接挂断了电话，她第一反应就是想摔手机。可想想，这手机是她的，干嘛要跟自己过不去呢？她怒骂了洛毅一句，气得心肺都要炸开了。洛毅的电话又追了过来，而且响个不停，大有打到温小辉接为止的架势。温小辉想想房子，还是接了电话。 你再他妈废话，我绝对不会再接。 你来家里吧，顺便给我带点药。 我不去，你病死拉倒。 你不来，房子我不给你。 洛毅，我操你大爷，你他妈到底想干嘛？ 我想见你。 见了能干什么？你个傻逼！ 就是想见你。屋子里好像都是你的味道，好难受。 洛毅，你他妈逗狗呢？想起来的时候撩拨两句，看我难受，你心里挺得意吧？还是你那玩意儿闲得慌了，所以想起我来了？你去死吧！ 只是想见你。来看看我吧。今天如果你不来，房子我就不给你了。 洛毅， 挂了电话，温小辉对着路边的垃圾桶狠狠踹了几脚，恨不得那是洛毅的脑袋。 靠！洛毅到底想干什么？哪怕从来没喜欢过我，哪怕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可他多少还惦记着床上爽过的日子。妈的！ 除了这个可能，温小辉想不出来别的了。他当初怎么会喜欢上这么一个人呢？是怪他眼睛瞎，还是怪洛毅太能装了呀？下班之后，他先回了家，见冯月华正在拿着图册挑窗帘。 妈，咱们窗帘不是装上了吗？ 我帮伊恩挑，他想换一批窗帘。正好这家刚给咱们做过，能打折。质量多好呀，价格还便宜。你看咱们家的房子重新装修过，是真漂亮。哎呀，感觉空间都大了很多，绝对是整栋楼里最新的了。 那是啊，这都多少年前的老房子了，能翻新成这样真是很不错了。 说实话，这房子现在这么漂亮，再有大房子我都不太想搬了。这里都是老街坊邻居，生活什么的也方便，都习惯了。 等我赚了钱，还是要住大房子吗？ 哎呦，算了，京城房价这么贵，买了干嘛呀？有个能住的就行了。咱们要是不买房子，生活质量能好很多，想想也不划算。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就是感觉安心。温小慧心里一紧，如果冯月华知道房子不在自己名下，她犹豫了大半个晚上，最后还是出门了，去那个她曾经以为再也不会去的地方。来到小区的时候，保安惊奇地走了出来。 哎呦，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啊？又出国学习了？ 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他来到洛毅家门前。整栋别墅黑乎乎的，没有开灯。他摸了摸口袋，掏出了钥匙。他竟然还留着洛毅家的钥匙。推开门，他走了进去，打开了灯。巨大的水晶吊灯把客厅映照得明如白昼。他环顾四周，熟悉的回忆纷乱地扑面而来。 这房子里的每一处疯狂地弹出他和洛伊在一起时的画面，甜蜜的，温馨的，快乐的。也许是因为这栋房子承载了太多好的回忆，也许是他太想忘记，以至于最后他们决裂的那一晚反而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图像。他靠着门板，感觉腿脚发软。 罗毅 叫了两声，房子里只有他的回音。他犹豫了片刻，上了楼，推开卧室的门。他看见床上躺着一个黑影，打开灯，洛伊抬起手遮住了眼睛，轻哼了一声，带着浓重的鼻音。温小辉看着他烧得发红的皮肤，暗自握紧了拳头。洛伊身体很好，三年多来总共也就感冒了两次，一次是在美国，一次就是现在。洛伊非常讨厌医院，如果自己不来，洛伊可能就会一直这么躺着，或许烧死，或许自己好起来。洛伊微微撑起身子，用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。 小辉哥，你来了。 房产证在哪？ 我想喝水。